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从一个国家的运动会变成世界性的运动会，奥运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背负了2000多年的期望。奥林匹克运动究竟是如何由来的？古代奥运会为何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沦？迷幻时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神秘面纱。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古希腊是一个神话王国，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和曲折离奇的民间传说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蒙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传说由于奥林匹亚村被认为是诸神聚居之所，因此人们要在这里建筑宙斯神庙，每年7、8月份的时候，各个城邦的人都要来这里祭祀宙斯。祭祀时除了献纳祭品举行仪式之外，竞技运动也被列为一项祭神活动。不过并不是每一年的祭祀都包含着竞技运动，只有在闰年的时候才会扩大祭祀，举办竞技运动会，这也被视为奥运会4年才举行一次的由来。关于古代奥运会的起源，浪漫的希腊人总喜欢用各种神话故事加以解释。目前流传最多的神话有2个版本，其中一则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有关。因为力大无比，赫拉克勒斯获得了大力神的美称。在希腊的伊利斯城邦，他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不用半天的时间，赫拉克勒斯便打扫干净了国王内堆满了牛粪的牛棚。在接手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前，国王承诺将赠送300头牛给赫拉克勒斯作为工资。但是事后国王食言了，一气之下赫拉克勒斯赶走了国王。为了庆祝胜利，他在奥林匹亚举行了运动会，也就是最早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与赫拉克勒斯扫牛粪的故事相比，另外一个版本的神话故事要浪漫得多。相传古希腊伊利斯国王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挑选一个文武双全的驸马，提出应选者必须和自己比赛战车的条件。比赛中先后有13位年轻人丧生于国王的长矛之下。正当人们纷纷感叹国王的神勇之际，第14位挑战者出现了，这个人正是宙斯的孙子，同时也是公主的心上人佩洛普斯。在爱情的鼓舞下，佩洛普斯勇敢地接受了国王的挑战，并且最终以智取胜。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佩洛普斯与公主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还安排了战车、角斗等项比赛。 这些比赛所构成的运动会就是最初的古奥运会，而佩洛普斯自然就成为了传说中古奥运会的创始人。其实这两个神话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比方说神话的主角都与万神之王宙斯有关，比如神话的发生地点都是在古希腊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当然神话并非历史，事实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会出现在古希腊，是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观点等多种历史与文化因素共同造成的一个客观历史现象。在古代的世界，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古希腊人更加重视运动的。很多时候，运动直接关系着一个古希腊人，甚至是古希腊城邦的生死。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奴隶社会逐渐形成。由于实行的是城邦制，所以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军队。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战争机器，对外要对付侵略，对内要镇压奴隶，稍有疏忽就会土崩瓦解。让我们以古希腊最彪悍的城邦斯巴达为例，在斯巴达，所有婴儿一生下来就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体质虚弱者会被直接杀死，男孩长到7、8岁就会被从母亲的身边带走，交给城邦来抚养。斯巴达的理想教育就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勇敢灵活的斗士。其他的希腊城邦虽然不像斯巴达这样全民皆兵，但是从于战争的需要，他们同样非常重视锻炼人们的体魄，就连爱智慧胜于武力的雅典人也不例外。古希腊所有城邦都竭尽所能地挖掘兵源，一个体魄虚弱的城邦就是一个即将灭亡的城邦。锻炼身体不是古希腊人的业余爱好，而是他们的保命的关键。古希腊的奥林匹亚一直属于伊利斯城邦，但是斯巴达人也想得到这块圣地，于是双方为了争夺奥林匹亚爆发了战争。伊利斯人顽强地抵抗，斯巴达人则久攻不下，因此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无论双方的士兵还是民众都对长时间的战争感到厌倦，他们渴望和平，渴望有一方能够休养生息的净土。于是在公元前884年，伊利斯王和斯巴达王协商在奥林匹亚举行一个集会，并且签订了神圣休战月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在举行集会期间，凡是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者都将被认为是背叛了神，应当受到惩罚。于是以体育为竞赛方式的集会代替了战争，但这还仅仅是古代奥运会的雏形。从有关文字记载的历史考证，古代奥运会应当最早产生于公元前776年。 奥运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背负了2000年的期望。奥林匹克运动究竟是如何由来？古代奥运会又为何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沦？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还原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者伊菲图斯努力使宗教和体育竞技合为一体，他不仅革新了宗教仪式，还组织了大规模的体育竞技活动，并且决定每隔1417天，也就是每隔上4年举行一次，举行的时间就定在闰年的夏至之后。于是公元前776年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被正式的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第一届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奥运盛典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聚集到奥林匹亚参加祭神活动，奥林匹亚顿时成为了全希腊瞩目的中心。政治使节进行外交活动，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 艺术家展示他们的创作作品，雄辩家发表演说，学者们研讨学术问题，而诗人朗诵诗歌，商人趁机展销他们的商品。祭神大会变成了一场经贸和文体的盛会。为了保证这个全希腊最盛大的民族宗教节日的举行，奥运会期间，希腊实行神圣休战。神圣休战条约不仅规定了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凡是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的人都被认为是背叛了神的人，应当受到惩罚，而那些有力量去惩罚这些背叛神的人却没有惩罚的，也被认为是对神的背叛。另外，神圣休战条约还规定，希腊各个城邦不管任何时候进行战争，都不允许侵入奥林匹亚这个圣区，即使正处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必须在奥运会期间宣布停战，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停战期间，凡是参加奥运会的人都将受到神的保护，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起初，神圣休战的时间定为一个月，后来延长至了三个月。古代奥运会召开前，依照宗教规定，人们聚集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前举行庄严肃穆的仪式，从祭坛点燃火炬，然后奔赴希腊的各个城邦。火炬手们高举火炬，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停止一切战争，参加运动会。而这火炬就像是一道严格的命令，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火炬燃烧到哪里，哪里的战火就熄灭了，即使是正在激烈厮杀的城邦也都会纷纷放下武器，希腊又恢复了和平的生活，人们忘记了仇恨，忘记了战争，都奔赴奥林匹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在希腊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数次破坏神圣休战的事件。公元前420年，神圣休战期间，好战的斯巴达人因为调动军队被剥夺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利，并被处以罚款。还有一次，在公元前350年，马其顿国王的士兵在神圣休战期间抢劫了一个去参加奥运会的雅典人的财物。马其顿国王深知触犯了神圣休战条约是不可饶恕的，但是为了逃避责任，他托辞说事先不知道已经宣布了神圣休战。尽管如此，马其顿国王仍然受到了各个城邦的强烈谴责，并且受到了应得的处罚。正是因为有神圣休战条约，古代奥运会才没有间断地举行过了293届。在战火连绵不断的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中，为了举办奥运会而能够停止正在进行的战争，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韩涛。最初的几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距离为 192.27 米的短跑一项比赛，后来逐渐增加了长跑、跳远、标枪、铁饼、脚力、赛马、赛车、五项全能等项目。当然，当时的比赛规则又是有别于今天的。例如跳远比赛时，运动员的双手要握住哑铃，还得有人在一旁用笛子来伴奏。又比方说拳击，运动员手戴着皮套，套外有钉刺，这比现代的拳击比赛更为残酷。古代奥运会初期竞赛的项目并不多，所以最初的22届历时仅仅为一天，后来随着比赛的项目增加延长为两天，从第37届增加少年比赛项目后，时间又延长到了五天。其中第一天是开幕式，举行献祭和宣誓仪式，第二天到第四天是比赛的具体内容，第五天则是闭幕式，进行发奖和敬神活动。古代奥运会 除了少数项目，比方说武装赛跑，大部分的比赛都需要参加的运动员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全身涂以橄榄油，故此赤身运动曾经风靡一时，并且成为了古代奥运会的一大特色。运动会上有庄严而隆重的发奖仪式，由大会主持者向竞赛中夺得锦标的优胜者佩戴用橄榄枝编织的花冠。您不要小看这橄榄枝编织的花冠，希腊青年把它看得比黄金和珍宝还要贵重。橄榄枝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象征，意欲深刻，影响球员。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由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带到人间来的，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此用橄榄枝编织而成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也是最高的荣誉。据说用于编织桂冠的橄榄枝必须得由一个双亲健在的12岁的儿童用纯金的刀子从神树上割下，然后精心的编织。在发奖的仪式上，大会组织者除了向优胜者赠予橄榄花冠，还会宣布优胜者的姓名、简历、他父母的姓名以及来自于哪一个城邦。这时诗人和演说家以及观众们会一起为获奖者高唱歌颂，祝贺他们取得的好成绩。人们还会将优胜者的名字刻在运动场的墙壁上。此外，对三次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人们还要在宙斯庙旁为他们塑像，以示表彰和纪念。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授奖仪式结束后，优胜者便可陆续还乡。这时各个城邦还将为他们的优胜者凯旋归来组织盛大的庆典活动。比如希腊后来规定免去优胜运动员对国家的义务，在剧场或节日盛会上为他们设置荣誉座位。另外还有个别城邦发给有功绩的运动员终身津贴等等。 奥运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背负了2000年的期望。奥林匹克运动究竟是如何由来？古代奥运会又为何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沦？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还原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包括参赛者和观众在内都是清一色的男子。据说妇女参加竞技会有亵渎神灵的嫌疑，同时由于参赛的男子大都是赤身裸体的竞技，也必须让妇女们回避。就这样妇女被排斥在了赛场之外，既不能参赛又不能观看比赛。当时规定一经发现违规的妇女就将她扔下悬崖。曾经有一个名叫费列尼卡的希腊妇女，出身于体育世家，她的父亲、丈夫、兄弟以及儿子都先后获得过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桂冠。费列尼卡强健勇敢，喜爱竞技运动，还是儿子的脚力教练。当他得知儿子要参加脚力决赛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于是女扮男装到现场去观看。当看到儿子经过艰苦的努力击败对手获得优胜时，这位母亲再也坐不住了，情不自禁地跑向了竞技场向儿子表示祝贺。不料这样竟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招致死刑。好在因为他家世代都为古奥运会做出过贡献，才免于一死。那么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位冠军是什么人呢？让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古奥运会第一位冠军名叫科莱巴，他是一位富翁的私人厨师。尽管科莱巴幼时生性好动，并且显示出超人的跑步天赋，但是在长大后科莱巴则一心研究起了厨艺，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厨师。科莱巴的好手艺让一位大富翁垂涎三尺，后来他被这位富翁以高薪聘请为家庭厨师。当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传来时，科莱巴跃跃欲试，幼时的跑步天赋怎么能白白荒废呢？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后，科莱巴出现在了奥运会的田径场上。 在小组赛中他就获得了第一名，成功的进入决赛，这让他紧张而且兴奋。也许所有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都跟克莱巴一样有着同样的心情。由于过分紧张，有选手抢跑，对此裁判非常生气，他喝令那名犯规的运动员趴下，并且用鞭子抽打他的屁股。最后裁判还宣布取消抢跑选手的参赛资格，这让所有的选手都更加的紧张了。终于比赛重新开始，一声令下之后，克莱巴和其他的选手一起疾驰而出，看台上呐喊声震耳欲聋。在接近终点的最后时刻，克莱巴还稍稍落后，但是就在此时，克莱巴猛然鼓足了劲儿，用力摆动双臂，几个箭步之后，他竟然抢先到达了终点。出乎意料的比赛结果让观众们为之疯狂了，人们长久地欢呼着克莱巴的名字。为了纪念历史上第一个奥运会冠军，人们在花岗岩石柱上刻下了克莱巴的名字，以便使后人能够永久地参拜他。 奥运会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背负了2000年的期望。奥林匹克运动究竟是如何由来？古代奥运会又为何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沦？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还原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刚刚我们说过了，在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个抢跑的运动员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并被取消了比赛资格。这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奥运会是神圣无比的，光明正大的取胜才是最光荣的，反之就是对神圣事业的亵渎。古代奥运会对弄虚作假者深恶痛绝。第90届古代奥运会上，一个名叫利哈斯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自称是斯巴达人，但是经过核实，他是另外一个城邦的人，于是被取消了名次。古代奥运会对于行贿受贿者更是严惩不贷，不仅仅要剥夺冠军的称号，还要罚以重金以警示人，而罚金则会被用于雕刻宙斯像。第98届古代奥运会上，一名拳击运动员因为买通了另外3名对手而取胜，结果4人皆被罚重金。古代奥运会的组织者用这4个人的罚金雕刻了4尊宙斯像，其中一尊还刻上了这样的警句：奥林匹克的胜利不是可用金钱买来的，而需依靠飞快的双脚和健壮的体魄。古代奥运会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所创立的竞技赛会的模式，1000多年持续不断的竞技传统，以及奥林匹克的理想和精神，都对现代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兴起的驱动因素。然而，公元395年，燃烧了近1200年之久的古代奥运会圣火熄灭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是怎样走向衰亡的呢？公元前5世纪末，在希腊半岛，长达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公元前40世纪，新兴的马其顿王国趁机逐渐吞并愈发孱弱的希腊。虽然马其顿征服者对古代奥运会一直很青睐，其君主菲利普还曾经亲自参加了赛马比赛，但是外来的何尝不一定会念经？古代奥运会随着希腊各城邦的衰败而逐渐的衰落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并将其变为一个行省。罗马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安排运动会，不合理地篡改比赛规则，古代奥运会被进一步地破坏。同时，大量的只对金钱和享乐感兴趣的职业运动员出现了，古代奥运会变成了赌博、欺诈、交易的腐败场所。公元392年，基督教被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于奥运会所代表的异教性质及其腐败风气与主张禁欲主义的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斯一世宣布废止奥运会，从此燃烧了1000年之久的古代奥运圣火熄灭了。